你不会知道我在你身后默默看了你多久多久，你和他谈话的笑容就像是颗朱砂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只好无力垂手放开你，给你自由。原谅我不顾一切的逃走，也没有对你过多的问候。 我的天使，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，就别说我没有坚持到最后。 我的心是蓝色，触摸着你的心，竟是透明的。你的悠然自得，我却束手无策。心痛竟是你的快乐，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路，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是真的。